从讲普通话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李松律师。李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么李律师呢是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那么李律师啊，于2008年就创立了李松房地产律师团队啊，这个团队呢发展至今，已经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啊，而且是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律师团队。那么关于房地产方面，或者说您自己啊，有些什么关于房地产的这种纠纷啊，有些什么的问题，都可以呢跟李律师呢进行交流。那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另外今天的李律师还带来了他与团队共同完成的一本书，叫做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啊。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一个房产方面的一个怎么说呢， 工具类的一个 工具类的一本书了，哎，所以呢里边都是一些真实的鲜活的一些案例集结而成的， 是里边涉及到房屋的买卖啊、继承啊、建名买房啊、权属纠纷呢、等等，涉及到各类的这种房产纠纷的一些案例。 其实有些案例的话呢，您翻一翻这本书的话就能够有答案了哈。所以呢如果您想要这本书啊，您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把您的意思表现出来，比如说要书啊，或者说赠书等等啊，然后呢把您的电话号码写上，那我们的编辑呢会及时跟您进行联络，然后把书呢送到您家啊。依然是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上公众微信平台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呢根据案例的梳理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些关于房地产方面的法律问题。那么这第一个案例呢是产权人私自出卖拆迁安置房，那么居住产权人呢能否来进行索赔？像这样的情况在生活当中还是挺多见的，是吧？ 是，因为咱们这个拆迁过程当中呢，那么可能安置的人呢比较多，但是最终呢可能安置的房子呢只登记在一个人的名下， 对， 也就是房产证只写一个人，但是安置的人呢可能是不是一个人，可能是几个人。那么作为产权人，如果把这种房子出卖了，作为安置的人该如何主张权利，他们该怎么主张权利，今天呢咱们就讲讲这种案例。 没错，因为像原来啊这个房产证一般都写一个人的名字，是吧？当然现在咱们可以主张夫妻呀，或者说写多个人的名字都是没有问题的。原来呢写一个人的名字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两个人同时居住在这个房子里，但是呢只写一个人的名字，但是这个一个人他以他的名义把这房子卖掉了，那居住在这里的这个人呢他可能都不知道，那他的权益呢就受到了 侵害啊。 对， 那这样的事情还是有。来，咱们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张东明啊有两个儿子张军和张鹏，一家人呢住在张东明承租的单位的305号的自管公房内。那么2004年的时候呢，张东明去世之后，张军的私自将公房的承租人变成了自己。那么2007年，北京呢进行了城市建设，305号房屋在拆迁的范围之内。那么张军呢与拆迁办签订了一个拆迁协议，因为张鹏的户口呢也在房子里边，所以呢被列为是被拆迁安置人口。根据呢拆迁的协议，被安置了一套三居室605号房。那么这个房本上的登记的是张军个人的名字。2015年，张军呢将605号房出卖了。那么房屋呢，他获得了款项600万元。那么张鹏呢认为张军出卖了房屋，损害了自己的权益，买卖合同是无效的。那么张军呢作为产权人，有没有权利出售605号的房屋？案例是这样的啊，这个已经介绍完了，那下面的问题已经出现了。第一，就是张鹏作为被拆迁安置的人口，对于因为拆迁而获得的605号房享有什么样的法律权益？我在这里注解一下，这个张鹏呢，也就是说他有权利住在这个房子里，但是呢房产证上没有写张鹏的名字，而写的是张军。 对， 嗯， 那么作为张鹏呢，在拆迁的时候呢，他也在这个承租的户口也在这个承租的305号公房内。 嗯， 那么在拆迁安置的时候，那么在拆迁安置协议当中，张军张鹏都是被拆迁安置人，但由于张军呢是原来305号房屋的这个承租人，因此呢拆迁协议呢就由张军来进行签订。那么最后安置的这个房子呢也是写在了张军的名下。 嗯， 但是呢这个房子并不代表就归张军一个人有权居住啊，因为这个回迁安置房呢它是解决所有安置人口的一个居住使用问题啊，就是解决只要户口在这儿的人都有权利来居住这个回迁安置的房子。 嗯， 啊，当然作为这个案例当中，那么张军作为产权人，他出卖这个房屋，这个出卖行为在法律上他是有效还是无效呢？ 嗯， 几年以前啊这种问题还是争议性比较大，后来呢咱们北京高院对这个问题呢也做了相应的规定。为了保护，一个是从物权法的角度呢，这个房子是登记在张军名下，这个房子应该属于他单独所有啊，他有权利来出售这个房屋，本身这个买卖行为应该是对外的出售行为应该是合法的啊，但是呢并不代表你卖的这个款就归你个人所有，毕竟你这个房子一卖，其他的人没有地方住了， 嗯， 所以你还得要给他们一定的补偿啊，让他们再去租房也好，或者是给他们一定的补偿来解决他的一些权益问题也好，你得做一定的补偿啊，不能说卖了钱以后这个房子这个所有的款都归出卖人所有，这样的话对安置人口就不公平了。 嗯，所以这个房子里边啊，不仅呢住着你这张军啊，同时还住着张鹏，但人家呢是有这个居住权的。虽然说这个房本上呢没有写的张鹏的名字，只写了一个张军。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张军哈、啊、未经张鹏的同意，他私自呢把这个605号的房间给他卖掉了，这种行为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哦， 可以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在此之前呢是比较有争议的， 嗯， 就是说好像大家都有这个权利，你自己卖了呢，没有经过别人同意呢，你是一种无权处分， 嗯 啊，有人是这么理解，但是呢。从法理上讲呢，毕竟这个房产证是登记在张军的个人名下，他是属于单独所有。 嗯， 其他人呢，他只是一个用益物权，居住权。 居住权、 只是一个用益物权，并不是产权。你要产权的话，他可能卖的这种行为没有其他经过其他共有人的同意，可能是一种无权处分。 嗯嗯。 而现在其他人他只是一个用益物权，只是一个居住权，并不是产权人，因此张军是有权利卖的。 嗯、 所以这个对外出售的合同是有效的。 有效的。 但是卖的这个款，应当拿出一部分来对于其他安置人口做一定的补偿。 对，那么也就是说呢，张军私自卖房啊，他损害了张鹏的合法权益哈、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张鹏是可以向张军的进行索赔的。 对， 啊， 对， 那在司法的实践当中，比如说法院认定索赔的数额的时候，会结合哪些因素给予确定的？ 这个呢，它不像产权法。如果产权双方都是产权人，比如说你占50%，我占50%，这卖了房子咱俩就一人一半，这个用益物权这个居住权大概有 能够补偿多少， 嗯， 这个确实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 嗯， 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所以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这个补充的这个，因为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所以在法官在处理这类案件当中，由法官自己结合具体的情况来进行这个做出相应的补偿。比如说结合哪些因素呢？比如说当时在安置这个房子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其他安置人口的因素，本来可能只是安置比如说是一个一居，结果安置的人口比较多，可能给安排了个两居或者三居， 嗯， 哎，就是在取得这个房子上有没有考虑这些安置人口的因素。 对， 哎，再一个这房子到底卖了多少权，哎，这个房子大概这个居住权，如果居住的话，他那个这个如果是租房的话，通通这个房子大概租金大概是多少， 嗯， 这房子卖了多少钱，以及当时安置人口在拆迁的时候和取得这个回迁安置房之间，它俩有多大的这种关系？ 嗯嗯， 所以结合这方面的因素，法院综合 统一起来啊， 所以他这个客观来说，是要给补偿，但是补多少，确实法律上并没有规定一个具体的标准，由法官自己掌握。 好的，咱们这样啊，刚才圆圆的发了一个微信啊，他说这个想得到这本书怎么能得到？您已经告诉我们要这本书了，没问题，但是您一定要把后面把您的电话号码写上啊，这样的以便于我们的编辑呢跟您联络，比如说邮到什么样的地方啊等等的哈，或者怎么样的话，所以呢，如果您啊要书，或者说其他朋友想要书的话呢，一定要把您的电话号码写上啊，这是非常必要的。好，那就这个案例呢，咱们再往前倒一下啊，我突然刚才想到一个问题啊，就说当时呢是这个张军啊，当然他的父亲去世以后，这个张军啊未经张鹏同意，他私自呢就变更了承租人。那这个张鹏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主张此变更变为无效？ 这个呢，如果这种房屋来进行变更的话呢，他是要经过这个承租人的这个，他是要经过这个公房内所有户籍在册人员的同住家属的同意，也就是说在这个变更的时候呢，他是要经过这个张鹏的同意，因为张鹏的户口在这个承租公房内嘛。 对， 那么 但是他没有征求，他私自就去变更了， 征求他，所以他这种行为是一个，这种行为呢他是侵害了张鹏的利益。 嗯， 但是呢现在呢咱们在处理这种房子的时候啊，就要变更承租人的一种纠纷啊，咱们也得看它是属于什么样的这个公房，比如说它是只管公房，那么呢你可能要打一个行政诉讼，告谁呢？可能就是告行政机关，谁变的 哦， 你来告谁， 这是 只管公房，只管公房它是由这个房管局来进行管理的啊，它是告行政机关。还有一种房子呢是自管公房，自管公房它变更呢一般都是由企业单位来进行变更，自管的嘛，就是本单位管理自己的这个房子， 嗯， 这种案件他打行政诉讼法院是不受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方这个产权单位他不是行政机关，他也没有行政权，他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国有的一个单位，他来进行个变更，这种进行诉讼的话呢，你打行政诉讼是不受理的。这个呢可能你只能主张他们订立的合同无效啊，从合同法的角度来主张他们的租赁合同无效啊，是从应该就打一个民事诉讼。所以这种承租人的变更行为，那么你打民事诉讼还是打行政诉讼，首先要看做出变更的主体他是谁啊，要看一下这个房子的性质是只管公房还是自管公房，所以他救济途径是不一样的。 好，所以呢这个案例啊也提醒了我们广大的这个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一些问题。下面请这个李松律师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吧。 我觉得哈，就是在这种涉及到拆迁当中啊，就是这种承租的公房在拆迁当中啊，这个产生的纠纷特别的多。多在哪儿呢？很多这个房子之所以产生纠纷，是因为是父母留下来的。 嗯， 父母留下来，并不是说一个兄弟姐妹直接就通过买卖啊，或者通过单位直接分给他的，不是这样，大部分都是父母留下来的。然后呢父母去世以后，有的就房子就没做变更，没做变更以后呢，谁在这住谁可能就和拆迁单位签订协议了，最后所有的拆迁款和拆迁房在这住的人他都拿走了。 嗯， 但是呢没在这住的，可能户口不在这儿的人，他可能什么都没捞着，但是他心里就不平衡，他觉得这是父母留下来的房子，你凭什么把所有的拆迁利益就拿走、啊、 你一个人全都落了，这个不合理啊。 对就不合，我觉得也是不太合理。 嗯， 毕竟是父母留下来的房子，而且拆迁当中主要是对房子做的一个补偿， 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迁协议的人，在这住的人拿到了全部的拆迁利益，没在这住的人或者户口不在这儿的人，他就什么都没拿到。于是呢，双方就产生了这种家庭矛盾，可能最终要诉至法院。我觉得呢，如果遇到这种拆迁情况呢，我觉得呢，作为家庭成员啊，一定要公平合理的处理这些问题。你在这住了，你可以多拿点，是吧？但是你不能说一点都不给在其他兄弟姐妹补偿，那这样的话势必会激化矛盾，双方的对簿公堂，反目成仇。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在拆迁当中面对巨大的拆迁利益，我们还是要念手如情，还是要考虑到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哎，我觉得公平公正来处理这个事儿啊，不能利己，完全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样的话呢势必最终呢是亲情反目，是吧？双方的对簿公堂。 对，您刚才这个提醒特别必要。另外，我也觉得就是亲兄弟啊，明算账啊。你像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像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张鹏啊和这个张军，实际上呢，他父亲去世以后，你作为张鹏来讲，对于这个房子的情况应该过问一下啊，不要应该把这个事情最后发展到这个地步再去解决，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说，如果兄弟姐妹比较多的话呢，大家都相对要过问一下哈、啊，把事情呢弄得稳妥一些、合理一点啊，就不会到最后真的是难以收拾，就比较麻烦了。你像这个张鹏，可能当时也没有过问啊，最后呢这个张军 没有通过他就变更了， 对。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讲呢， 也不知道。然后张军的人就私自就变更了，变更完了以后，把房子卖了，他都不知道啊。最后这个成事实以后，他才开始啊，这个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有点亡羊补牢，比较麻烦。 对，张萌发现问题以后呢，他作为他来讲呢，他应该及时的来主张权利，你不能说一直拖，是吧？你要及时的主张。但同时呢，作为产权单位在进行变更的时候，也要 对， 不要做这种乱变更啊，你要考虑到这些实际居住人以及其他的这些兄弟姐妹的这些利益，那么在征得他们同意以后再做变更，不要擅自的就把它变了。 没错，还是要更负责任一些、 虽然你是产权人，是主管人，但是你只是一个管理的权利，这个利益它是归承租人所有的，毕竟这个房子的来源是争议双方的父母，所以你要考虑到这些因素来公平公正的来进行变更。 没错、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李松律师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等待大家，如果呢您关于房地产方面或者说您自己家房子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法律纠纷和问题，您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啊，咱们互相交流，其实这个机会还是挺难得的啊。另外今天李律师呢带来了他的一本书，叫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讲案啊，说案啊，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一个房地产法律方面的一个百科全书了啊。都是一些鲜活的事例，实际上呢在生活当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呢，您翻翻书可能就有答案了啊。那么今天的李松律师呢非常热情的带来了几本啊，如果您想索书的话一定要告诉我们，然后呢这个在您的这个要求后面把您的电话号码写上啊，以便于呢我们的编辑呢会跟您进行及时的联络啊。如果您像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话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叫做合同无效，那么买房人能否主张升值权益啊。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这个李军呢大学毕业以后准备呢结婚买房，市面上的房子价格呢太高，经人介绍呢他购买了这个 张油的房子 啊，张油的房子。那么张油的房子呢，是因摇号而取得购房资格的一个限价商品房，这个价格呢比商品房要低。那么2013年5月，二人呢就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那么房屋价格呢是120万元，首付款是80万元啊，待日后呢办理完过户手续以后，再支付剩余的40万元的尾款。2017年的时候，可以呢办理房屋的上市交易手续了。张油呢就拒绝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声称呢因为是限价商品房，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无效的。哎呀，这么一下就这个是耽误了好几年，最后是这么一个结果哈。那通过这个案例，咱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出来了，那么李军啊与张油之间他房屋买卖合同签订的这个合同是否是有效的，那么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首先这类合同呢，因为是限价商品房， 对， 限价商品房呢，在没有满5年的情况下，国家是禁止进行买卖的，因此呢， 这个合同呢，应是违反了国家的关于限价商品房买卖交易的相关规定，而导致合同无效。 嗯，无效的。 那么具体的法律依据呢，应该是合同法52条，啊，就是双方的这种交易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而导致无效。为什么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呢？也就是说，这种房子是摇号取得的。 对， 哎，是低收入家庭，那么向政府来申购的。那么他这种呢，就是说有很多人可能都在摇号，有的人摇上了，有的人没有摇上。那么你买了呢，是解决你自住的问题，你5年之内是不允许你交易的。 嗯， 那么你这样擅自交易了，出卖了，获利了，你损害了谁呢？那些摇号没有摇到房子的人的利益，所以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嗯， 而违反了合同法52条，导致了无效。啊， 这个呢是很显而易见的啊，就是这个合同呢是无效的。 对， 但是呢，这个合同呢虽然是无效了，但是作为李军呢，怎么说呢？他这个房款啊，他已经付了一些了，是吧？首付款80万元， 嗯， 啊，已经都付完了。 嗯， 那么其余的40万元的话呢，等日后呢再去配合哈。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个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他想去办这过户手续呢，那么张游就拒绝了，这个房子主人就拒绝了。 嗯，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买房人李军是否能够主张房屋升值的一种权益呢？ 我觉得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啊，作为这个买受人啊，我觉得可以主张房屋升值的一个损失。 嗯， 因为这个房子他们交易呢是在2013年， 对。 到了2017年呢，出卖人反悔了，不配合办理过户了。那么这几年当中呢，可能房价可能都翻了数倍了啊。那么如果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合同被认定无效以后，所有的利益都归出卖人，那显然对买受人不公平。 嗯， 其实这个房子它的损失在什么？主要是就是在于这个升值的一个损失。 对， 可能买的时候120万，现在可能是300万。 嗯， 那么如果这300万、180万的升值利益都归了出卖人，那么买受人他的这个权益不得到法律保护的话呢，那么就显然对他不公平。 嗯， 所以这就也是按照我们国家合同法的规定，如果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那么一方要给另一方赔偿相应的损失。 嗯， 这个损失指的什么呢？只要像本案当中就是房屋升值的损失，还有当然还有这个钱的一个利息，是吧？主要是我利息其实并不高，关键是这个房屋升值的一个损失。 嗯， 这个呢是应该予以赔偿的，但是呢也并不是说全都赔，因为这个合同无效双方是都有过错。 嗯， 可能出卖人的过错多，买受人的过错少一些。 对， 因为你明知不卖，你还能明知是有违法的东西你还卖给我， 嗯， 那肯定你占主要过错，然后又是你来反悔。 嗯， 是吧？买受人呢也有错，是吧？因为无效嘛，他也有错。 嗯， 但是他是一个次要的过错。所以这种情况呢，对于房屋的这种升值利益怎么个赔法呢？一般法院呢会这个设定一个过错比例，比如说这个房子，比如说升值了200万，升值了200万呢，法院划分一下，是吧？这个比如说卖方占70%的过错，买方呢，占30%的过错，那么所以升值的70%就要赔给这个买受人。 嗯， 哎，一般就是这样啊，每人赔他140万。 对，所以这个房子啊，它本身是属于这个政策房啊，通过这个摇号而取得资格的这种限价商品房嘛，啊，它是5年之内是不能够上市销售的啊。 对， 所以他们就打了一个时间差。你看，2013年的时候他们开始交易，实际上5年以后，2013、14、15、16、17嘛，所以呢，5年以后他们才开始这个办这个手续。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呢，看来两个人都知道这个房子是5年之内不能交易的。 都知道等吧。 属于是明知故犯啊。刚才您说就是说这个出售人可能他的这个责任会更大一点。 对 啊， 因为他本身获利又反悔， 没错， 把这房子本身不能卖给人家，你卖给人家你又反悔了。 对，而且你最后呢到5年的时候你可以去过户，但是你这时候你又反悔了。 对啊，你也可以过户， 你可以过户了，5年以后 满5年了，那房管局给你过，他都给你过了这一块。 所以呢这个事儿呢真的有点说不过去哈。 嗯， 所以他应该给人家这个买房人李军的，当然李军呢也可能有过错哈，当时买房的时候他也知道5年以后才能过户。 对 啊，但是他也买这个房子了， 但是他可能啊，买受人啊估计他不知道这个合同无效，他要知道无效啊，他再便宜肯定 买 便宜，咱客观说 没错， 肯定买的时候便宜，因为他有房本的房子和没房本的房子交易价格它是不一样的。 那是，啊， 是吧？没房本的交易时间长， 嗯， 自然房价就要低。他知道这个房子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这我觉得可能会隐隐约能预示到。 是 啊，但他并不知道这个合同无效， 他只是觉得这房子便宜，因为交易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便宜。但是我手头可能又不宽松， 嗯， 我买别的房子可能又买不起。 对， 哎，买这房子能买个同等价格能买个大的， 嗯， 我能买得起，所以他就买了。但是他也不知道五年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如果是无效的话，他可能也不买了。 对，他就认为可能五年以后咱们就可以过户了。 对呀，啊，我觉得， 啊，想得非常好啊，但没想到呢，这个出售人呢，有点利欲熏心哈， 啊。 五年以后虽然说可以过户了，但是呢，他又突然不卖了，他看到这个市场的这种涨价的趋势了， 嗯， 所以他觉得亏了，他又不给人家这个过户了，这个事儿真的是说不过去哈。不过呢，通过这个例子，咱们也提醒一些，买受人啊，买受人一些政策房咱们真的别动， 对 啊，如果不符合要求的话真的别动，因为最后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因为你没有任何的一种法律的保障， 因为这个主动权在出卖人手里， 没错，嗯， 在出卖人手里边，出卖人说你说他到了一审他给你过也就过了， 嗯， 而他不给你过你到了法院，法院给你认定无效，所以这个主动权不在买受人，如果房价不涨那可能双方就过了， 嗯， 但是你想想他过了四年多具备过户条件，这四年你说这个房价它 得涨多少， 它是有变化的， 而且那几年确实涨得比较快 啊，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付了120万，我估计呢你怎么也给人退吧，这肯定得给人退了吧， 这是给人 是吧，把这钱退了，然后呢那个升值的那个钱啊，就是他的这个房屋升值的这个权益呢，那刚才你也提到就李军呢还是可以去伸张的是吧， 对 啊，当然这个具体 不能全赔， 对，不能全赔，但是具体怎么赔的话呢还比较麻烦的啊， 嗯， 所以呢像这类房子咱们真的是不能碰哈，不能够钻这个国家法律的空子啊，你觉得好像这个人不知鬼不晓的这个房子哈又便宜什么就买到了，但是真的最后出问题的话呢，最后你自己担着， 而且买这种房，啊，大家还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 嗯， 它有的时候可能还牵扯一个政府优先回购的问题， 对对， 哎，就是说这种房子呢， 嗯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聊到这儿了哈，好，非常感谢李松律师。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秋冬交替一生病，提高免疫是关键。为回报广大顾客，仙牌灵芝茶、仙牌灵芝怡腾胶囊将从11月2日至11月5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优惠大酬宾活动。 买20盒仙牌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2019年健康台历赠送。 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11月2日至11月5日。详情可拨打仙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啊！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天气表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扩散条件不佳，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都比较差，应该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务必要做好健康防护，封闭室内啊，也应该呢采取措施净化空气。明天呢有降雨和北风，气温的下降，空气质量逐渐的改善。具体的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南风2级转北风3-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好，那么今天白天的北京地区受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较差，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5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焦玲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那如果呢您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房产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今天是一个机会哈。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出现的是李松律师。那么李律师呢做房地产的法律咨询呢已经有多年了，非常有经验啊。所以呢，如果您想咨询什么问题，您可以呢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把问题写上啊。另外今天的李律师还带来了他与团队的共同完成的一本书哈，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呢叫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啊。应该说这里边都是一个一个呢鲜活的实例组成的啊。如果呢您在平时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法律的房产方面的问题，其实翻本书答案就有了，可以说是一个法律大全啊，房产法律大全， 涉及到各类的这种房产纠纷的案例吧。 是的，是的，如果您想要书的话呢，跟我们表示一下啊，是说要书或者说赠书都可以，但是后面呢一定要把您的电话号码写上，以便于我们的编辑呢跟您进行联络啊。这个书真的是非常宝贵。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选择的刚才上半段的两个实例啊，我个人认为还是很有普遍性的啊。 是。 比如潇潇像第一个啊，虽然说是公房，但是呢最后呢这个父亲去世以后，其中的一个儿女呢私自变更了他的承租人，而且最后房产证呢写了自己的名字，另外一个呢都不知道啊，最后呢这个他呢就就是这个房产证上写的这个子女呢就把这房子私自卖掉了。卖完了以后呢，另外一个子女才发现，这个时候才开始伸张自己的权益，这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另外呢第 第二个事例呢，咱们提到了，就是你说李军呢刚大学毕业哈，也没什么钱，这时候要结婚，所以呢他没有买正经的商品房，最后呢就是通过朋友介绍买了一个，就是人家是通过摇号取得的限价商品房啊。当然了，他们可能也知道这样的房子呢是5年之内不能够上市销售的，于是呢他们可能先把钱呀、可能都交了，然后协议呢也签了一个，具体过户呢讲5年以后再过户啊。但是没想到5年以后，这个出售人啊，由于各种原因，可能觉得这个房子突然涨价了，那时候那房子这个价钱太低了等等的，他就不配合你啊过户。这个时候呢，买房子的人呢才意识到这个是一个大问题了。 对，主要是买受人呢，他买房子是没有经验。 是啊， 他比如说中介一撮合说这房子能买是吧，5年以后过户，但是价格便宜， 价格便宜， 同等呢一平米能优惠多少多少钱。这刚大学毕业也没有太多的钱，可能买房子钱也是家里给凑的，一听便宜哎就愿意买，结果一买不知道风险，过了几年以后可以上市了，房价涨起来了，这时候出卖人了解的，哦，这合同是无效的，就给买方可能要加价，买方说我不可能给你加价啊，你一加价一下子要那么多钱，我加不了，这样双方就发生纠纷了，最后卖出人就告出卖人，那么告了以后法院一审啊，这合同是无效的，就判决合同无效了，无效了以后这买受人再找出卖人索赔啊，无效了以后你不能不赔我钱啊，再一判，法院再根据房屋的升值情况，根据双方的过错，那么再让出卖人赔偿买受人一定的钱款，结果呢买受人打了一圈的官司，虽然呢也获得了一定的赔偿，但终究来说呢这个房子没了， 对，房子没了 肯定有损失啊，他不可能100%的升值利益都赔你啊，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实际上我觉得买受人还是有比较大的损失。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里呢，通过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啊，像那些政策房啊，不合乎上市标准的这样的房子啊，咱们真的是别动，别因为就是说便宜或怎么样，然后去动了，动完以后呢，最后真的你自己受损失的时候呢，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权益的哈。像这样的限价房呢，实际上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比如说它5年之内是不能够上市买卖的，这是一点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政府呢是否有这个优先的购买权，也有一点啊。 是因为在实践当中我接触了一个案例，双方呢那时候买卖比较早，0几年就买了，当时买的房才几千块钱，过了具备上市的条件下呢，双方去办过户的时候，突然这个房管部门说啊，你这是保障性住房，那么政府呢要有一个放弃优先回购的证明，我们才给你过户。结果呢双方呢就去这个行政部门开这个放弃优先回购的证明，结果呢把双方的合同一给这个行政部门一看，行政部门说，哎，你的买卖才1平米才几千块钱，我这现在交易1平米不能低于18000，低于18000我不给你出具这个证明。哎，这时候本来出卖人没想反悔，说5年了可以过户了，一听这个，哎，我这个合同达不到政府放弃优先回购的标准啊，我这才几千块钱，现在人家要求是18000一平，达不到那我过不了户。双方就买受人一看，你不过户，我告诉你吧。结果一到法院，法院一了解情况，到行政主管部门一了解，这价格太低了，人家政府不放弃优先回购权，不放弃的话，你说我们过不了户啊。最终判决合同解除。 你看看，所以这个 竹篮 子打水一场空啊。 其实我要不说，大家可能都不是特别了解， 都不知道这个政府优先回购这事儿。 对，当然它并不是所有的保障性住房都有 一些性质， 有一些你得看。就是这个当时买这个保障性住房的，他户籍所在的这个房屋主管行政部门放不放弃，有的放弃那可能就不需要这个证明，就是不需要这个，有的呢他不放弃，那么可能就需要这个证明。 对，另外其实除了这之外啊，像一些这个政策房、限价房，它的这个个税啊、契税啊，还有一些这个税啊，都跟一般的商品房是不一样的。 对 啊， 那么在这种房屋的买卖当中呢，它涉及到的这个一些税费，还有呢一个就是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这个呢可能就比较高了。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呢，这个呢应该是在严格来说，这个呢这个钱呢应该是由出卖人他来交的。严格税费呢，双方一般合同当中都是由买受人来承担啊。 所以呢，很多的性质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在买房、卖房的时候，应该把这些啊、政策啊、一些什么，这个要求啊，都给它弄清楚再说啊。否则的话呢，您特别急着把这房子卖了，把这房子买了，那最后出问题的话呢，两边就全麻烦了啊。好了，那今天这个两个案例呢，咱们就梳理到这儿。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呢，咱们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我看了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呢，也都是一个一个的小事例啊。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咱们还是邀请的李松律师，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先看第一条啊，说花钱能所谓的插队住上公租房吗？代办公租房90000元起啊，外地户口呢社保满3年，花180000即可呢任选朝阳房源，名下无房可以终身居住等等等等。那么公租房本是为了解决呢这个市民住房困难的福利性的政策，可是有些人呢却做起了公租房的生意啊。记者近日也探访发现，说一家号称公租房申请全程代理的公司啊，这个客户也是不断，他们自称的内部有人啊，经级非经级申请人只要是花钱都可以呢通过审核啊，这种所谓的插队看到房源啊，快速住上房子，实际上有这种可能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假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 对 啊，可能性比较高。这种呢，他这个一般，首先这种行为就不受法律保护， 嗯 啊。再一个呢，他敢明目张胆的来那么做，我觉得呢，本身呢，我觉得就不是特别靠谱这种事儿， 嗯， 啊。一些违法的东西，竟然敢明目张胆的打出这个口号来，他也不会给你签订任何的合同。 对， 所以你真要把钱交了，到时候你到时候再要这个钱，要就不太好要了，嗯，这一块。 其实刚才呢，我虽然说是比较犹豫的问您有吗，哈，在这里我会告诉您，肯定是没有的啊， 嗯， 因为国家呢对于这样的事情呢是严厉打击的，它是违法的， 嗯， 违规的啊， 嗯， 所以呢遇到这样的一些小广告，这样的事情，大家真的千万不要信啊。 他有的时候他可能抓住人的心理是吧？ 嗯， 拿点钱，哎，能给你弄套公租房， 是 啊，哎，预算还挺合适，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社会风气啊，也是， 嗯， 好像什么都能够拿钱来解决， 嗯， 啊，原来是这样，我估计现在呢可能就难了啊。好，那接下来咱们看下面，说开发商签双合同后逾期交楼被诉，啊，那么广州市呢住建委近日呢发布了一个关于我市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管理的说明，明确指出说严禁的开发企业拆分价格报案。昨天呢广州中院就通报了一宗的开发商与购房者呢签了双合同啊，为了规避房地产调控限价的政策，逃避呢纳税义务后，这个就是惹的纠纷的案子，法院呢最终判决就是双合同是无效的。 对，这个双合同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不太了解什么叫双合同，那么这个双合同实际上是开发商呢规避限购政策那么所设定的这个合同。 嗯， 举个例子来讲呢，比如说这个房子呢是个商品房的市场价格可能是50000块钱，但是国家呢要求开发商呢不能按照指定的价格来进行销售，比如说30000啊，不允许他开发商抬高房价，不允许他卖得太高， 嗯， 不能按50000来卖，那么开发商呢也不愿意少卖，他就弄个双合同， 嗯， 咱们俩签个30000的，然后你到住建委进行访签，回头呢咱们再1平米按照装修 哦，私下再说， 私下来那个再签个装修合同，1平米是咱们比如说20000，但是法院一审理呢一看，这1平米20000这没有这种，没有这么装修，没有双方没有这种装修的事实， 嗯嗯， 根本也没有这回事儿，即便有装修，它也不可能是1平米20000，所以呢法院就认定可能这就是双合同， 嗯， 那么双合同一般，实践当中都是要认定无效的。因为双方这个买卖行为是规避一定的限购的一种政策啊，我觉得主要是这么一个， 嗯。确实，你看您一说以后，我都没反应过来。但是我细细想，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双合同啊。 有的把这个钱加到车位当中，本来一个车位可能20万， 是啊， 结果为了把房价还，就100万一个车位就出售给这个买受人了。 嗯， 他就是因为你不按照政府规定的这个价格，他不给你做网签啊， 嗯， 所以开发商又不愿意做生意嘛，又不愿意少卖钱。所以他就把这个房价款就移到其他的合同当中去了， 嗯， 有的不一定是装修装饰，有的可能是移到车位上，啊，车位抬高价格， 没错， 嗯， 所以说这个我们国家的很多部门呢也都应该有这个孙悟空的洞察力啊，否则的话就被他们蒙骗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说这个底商啊装修砸了疑似承重墙，那业主呢担心楼体安全。近期呢有听众反映说自家小区的商铺啊装修施工改造破坏了承重墙，危及了楼宇的安全。记者呢现场也看到说一楼的商铺呢砸开了一块钢筋混凝土的墙体，目前呢这个市中综合行政执法局啊已经介入了啊，如果呢第三方鉴定证明是承重墙，需要由原设计单位或者是同等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设计方案进行恢复。 哎， 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不是个例， 是 你像有一些这个小区啊它底下呢都有这个叫商铺啊、 嗯、 底商啊，他们真的是任意装修啊，他们装修的是完全是翻天地覆的，甭说承重墙了，这里边所有的墙全都给你打完、 嗯、 打完了以后重新再去弄，其实这样的话呢对于整个这个楼体的安全呀、啊、是一个特别大的伤害。 对，而且你做了以后呢，你看像这种承重墙被拆除了以后需要原设计单位或者同等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相应的方案才能进行恢复、 嗯、 也就是你恢复起来也比较麻烦，得有相关的部门再重新再给你设计如何来进行恢复，并不是说咱们像普通的一些建筑物你拆了然后你再把它再修一修就可以了，这个还得有相应的设计单位重新再进行设计。所以呢这种承重墙呢是千万是不要动，动的话呢一个呢你可能要遭受相应的这种处罚啊，而且呢这个呢你再修复起来呢也是比较麻烦的。 没错、 啊、 因为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一个简简单的让你恢复哈、 嗯、 还要有特别严重的处罚啊、 嗯、 因为这个是严重安全了严重的威胁了其他的这个百姓的安全、啊、 而且人家不光是行政处罚、嗯、人家其他的业主人也可以对你有诉权啊， 是的 是吧，你把我们整个楼里的这个承重墙给拆除了，你这种安全隐患是影响到大家了， 嗯， 所以小区的业主也是对他有起诉的权利， 是的， 所以他会惹比较多的麻烦。 嗯，来咱们再看这个，这是武汉的啊，说这个老物业竟扣欠费业主的房屋权属的证明啊，说昨天呢家住武汉市洪山区的袁女士反映说，今年八月呢小区更换了新的物业，然而呢老物业在撤场以后却以部分业主呢未缴纳物业费为由，拒绝呢将这些业主的房屋权属证明移交给新物业，那么这种做法让人难以接受。 他这个房屋权属证明我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啊， 对，权属证明 一般房屋权属证明一般就是房产证、 啊、 我的经验， 对对对对，没错， 承租房就是承租的公房证啊， 嗯， 房屋产权就产权的是产权证，这个应该不是在物业那儿， 对， 应该 自己手里、啊、 都是在业主都是在业主自己手里，他这个我理解应该什么呢，应该是老业主的一些名单他拒绝移交，应该是这么一个情、 啊、有可能 啊，不是权属证明、 嗯、 啊，当然这个东西该移交得移交， 对，这种做法肯定 是不对，两回事儿，那个业主欠你费你可以告他是吧、 嗯、 他不给你钱你可以告他， 对， 但是人家新的物业来了以后你要把这些资料啊这些这个小区里的所有资料你要该移交移交，要不然的话你影响人新物业的管理， 对，像这种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比如说有些物业啊由于这个业主啊欠一些什么物业费啊什么等等的哈，他比如给你掐水掐电呐、啊，啊这个拒绝为你这个服务啊等等的，这样的事情还真是挺多的， 是， 嗯，那您说像这样的事情它合理吗？ 其实啊这种物业费拖欠的官司、啊、基本上90%以上业主都是要败诉的， 都是要败诉， 都是要败诉的、就是。 但是关键业主他也有他的这个， 他可能是对小区的某些服务不满意、啊， 对对，他不满意啊。 哎，这一码是一码吧，一码是一码。 嗯、 就是说，你这个物业费呢，你该交还得要交。 嗯。 如果他哪些服务呢，如果达不到你满意呢，你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进行解决，比如说成立业主委员会呢， 嗯、 比如说对物业公司提出相应的意见，然后呢整改意见，或者是实在不行呢，通过业主委员会罢免物业公司，啊，或者是如果他里边的存在的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管理失职问题呢，可以到住建委部门来进对物业公司来进行投诉。 嗯， 但是物业费呢，这个呢一般还是不能要拖欠，因为你都拖欠的话呢，大家都拖欠， 对， 这物业公司就没法管理了。 嗯嗯， 他没法管理的，最终导致的后果就这个小区就脏乱差，存在各种的一些隐患问题。 没错， 所以法院呢也是，避免出现这种大家你拖欠了，别人是不是一样都可以拖欠？ 嗯， 都拖欠就没人交物业费了，那物业公司没人交费他就不管了，那么小区就会出现各种的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物业费咱不要拖欠， 没错， 如果物业公司确实存在问题，咱通过刚才我说的那些手段咱们来进行解决。 嗯 啊， 所以呢在这里通过这条咱们也是提醒大家啊，另外一个问题， 别拖欠物业费， 不要拖欠、 哎、有问题咱们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 没错，虽然说可能你对他的这个物业管理啊、 哎、 或者说这个烧的这个暖气等等可能都不是说特别满意哈、啊 嗯， 啊，咱们可以以正当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不能说啊我不交物业费了，我不交取暖费了啊，来要挟啊， 你不交大家都不交， 大家都不交，那这个就没法运作了啊，你会耽误其他人的权益啊，影响其他人的权益了。所以呢，不交物业费，不交取暖费这种做法呢是不对的，首先是说是不对的哈，其实这样的人真的是大有人在。挺多的， 可能有一点事儿，比如说卫生觉得有点不好，我就不交了。 其实我个人是 看到附近 的 小广告，我就不交了。 啊，你这样的话，你一个人不交，大家都不交的话，那这个小区它以后的管理怎么办呢？ 对呀， 啊，你会影响其他人的这个生活了哈。咱们一码说一码啊。好，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正好那今天呢，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李松律师呢为大家呢要献上一本书，就是《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哈，这本书，那如果大家呢想要书的话，今天的李律师也带来了几本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呢这个说一下自己的意愿，然后把这个电话号码写上，以便于我们的编辑呢跟您进行联络。实际上这本书呢里面写的都是一些真实的实例，都是平时您在断案啊的过程当中啊，诉讼的过程当中整结出来的，整理出来的。 这个书当中的所有的案例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团队所代理的各类的房产纠纷案件。那么这个案件呢，我们把它梳理出来。那么如果遇到了类似的纠纷，我们来如何来进行应对啊，主要是分析房产的一些案例， 对， 比如说涉及到买卖啊、权属啊、继承啊、婚姻当中的一些房产问题啊等等吧，各类的房产问题所产生的这种纠纷，那么在出现了以后如何来进行怎么来进行解决，打官司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诉讼策略？主要这个书讲述的是这个内容。 对，而且我看这本书好厚啊，就是非常厚哈。 是， 其实大家如果是看这个房产方面的法律的一些条文的话呢，是真的非常枯燥，而且很多人呢也看不明白。 看不明白。 但是通过这些案例，鲜活的案例呢，你一看的话呢，哎，很多方面呢，你就全都窍都解开了啊，全都看明白了哈。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这本书，叫做《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这本书的话呢，今天是一个机会哈，您可以呢把您的要书的意愿呢表明，然后呢把电话号码写上，我们的编辑呢会及时跟您进行联络的啊。李梅来问说，请问自供暖是怎么操作呢？这个自供暖的话，您不用交这个供暖费，您就自己呢是买那个字儿啊，然后这个是燃气啊还是电字啊是哪一种，然后把它这个字儿输上以后， 对， 你就可以任意的 自供暖。就现在咱们的地暖不都是自供暖吗？ 对对对对，就自供暖、因为现在原来好多都是集体供暖啊，统一交这个供暖费啊，然后到这个比如11月15号啊，或者说到3月15号啊就停了，11月15号就开了等等。但是现在很多房子呢都是自供暖，这个自供暖就比较的这个 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啊，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对对对， 用啊，烧燃气的嘛。 其实这个自供暖和那个集体供暖的话呢，它可能这个价钱上很多人没算过哈，但有些人觉得这个。自供暖可能更费， 自供暖要贵一些。 要 天天都烧的话啊，如果你要天天都用，还是集中供暖比较合适。自供暖就有个好处，有的时候你不大经常住啊，或者你觉得整体不是特别冷啊， 对，你可以少烧或者不烧， 可以少烧或者不烧这一块。 对对对。 所以你要整天都烧的话，其实还是集中供暖更省一些， 比较省，比较省啊。 而且自供暖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你上边烧了，下边烧了，你就可以不烧了， 可以借光是吧？所以呢，现在很多房子都是自供暖啊。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楼市好声音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的李松律师啊。当然了，如果您想有要素的意愿的话呢，还可以把您的意愿表明，然后注意一定要把这个电话号码写上啊，以便于我们的编辑呢跟您进行联络的。好啊，那在这里呢也是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 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 双十一狂欢节您都买了啥？ 为拼单打折买了一瓶某品牌的防脱洗发水，结果毛用都没有，该掉还是掉，而且又涩又难打理，还一股子中药味，简直就是入坑了。 前年买的暖宝宝到现在还没用完呢，悲催呀。 一点都没错，想购十一月购物狂欢节，订购三盒一个半月的羊奶粉，就能免费获得15件家居用品大礼包，里面有6碗6勺的12件套青花瓷套碗，有一个旅游背包，有一个家用蒸蛋器，还有一个放大镜指甲剪，一共15件，优惠不含糊，产品不鸡肋，十一月狂欢节只此7天，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提到瑞麟羊奶粉啊，估计您肯定不陌生。